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9月8号会见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副理事长哈里什·古布塔等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团长和代表，并同他们进行了交谈。